夏日入侵企划带来一首回不去的夏天。其实每个夏天都会给我们留下特别灿烂特别美好的一些回忆，都会有一些事情可能是我们经历过一次以后就觉得再也回不去了哈。希望这个夏天各位都可以好好的把握。收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代班的鲸鱼，又见面了。 对，今天到中午以后呢，先跟各位说一声千纯休假了。 有可能要到下周二的时候才回归。这中间呢，这两天今天跟明天会是鲸鱼小姐姐然后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做客聊聊天。然后在今天呢，我们昨天这个碰了一下，因为到夏天了嘛，然后想说最近音乐节特别的多， 对， 真的是大家经历了一年的时间没有任何太多的活动，所以就到了今年以后你会发现雨后春笋一般，然后去全国各地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音乐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歌曲，可能是各位平时会在音乐节上听到的一些节奏一些感觉，然后给各位带来一个算是空中音乐节的感觉。 是，而且今年还蛮特殊的，因为很早然后马东就出来说了嘛，说今年不会有月下，然后节目组也需要再沉淀一下，想一想新的玩法，或者说挖掘一些新的乐队给大家。那么今年没有月下的夏天，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带领大家来到电台版的月下一样，我们来听一听在音乐节当中大家会听到的一些乐队，包括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曾经去音乐节的故事。 没错，因为我们也会提到我们自己去音乐节的一些感受跟故事。其实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呢，整个音乐节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样态包括节奏也是在发生了一些转变。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摇滚，就是我们节目最开始的夏日入侵企划那样的一些节奏跟感觉，然后慢慢的呢，尤其是从今年开始，我们会发现更加温柔的一些声音跟面孔开始出现在舞台上面，也并不一定非得追求在现场有多么的燥哈。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最近其实有一些音乐节，然后不一定这个场景也是发生了一些转变，不一定在我们熟悉的比如说海淀公园啊，或者在一些其他这种大的控场，现在已经变到了更极致的一些地方，有些甚至开发到了沙漠里面去。 对， 然后其中就是有一个以打着毛不易为主打的音乐节也是在沙漠里面进行的，在现场你应该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在盛夏嘛，这首歌肯定是逃不掉的。很多在写夏天的歌曲都会有一些场景化，这首歌里面提到的从乌鸦呀从火车呀也可能承载着不同人的一些回忆。 轻发出的叹息呀，昨天已经走远了，明天该去哪儿啊，相框里的那些闪闪发光的我们啊，在夏天发生的事你忘了吗？铁道旁的老树下几只乌鸦，叫到嗓音沙哑却再没人回答，火车呼啸着驶过寂寞或繁华，曾经年轻的人啊，也想我吗？就回来吧，回来吧，有人在等你呢，有人在等你说完那句说一半的话，就别走了，留下吧，外面它太复杂，多少次让你热泪盈眶却不敢留下。这驶过寂寞或繁华，曾经年轻的人啊，也会想我吗？就回来吧，回来吧，有人在等你呢，有人在等你说完 那句说一半的话，就别走了，留下吧。外面它太复杂，多少次让你热泪盈眶，却不敢留下。时光啊不听话，总催着人长大，这一站到下一站旅途总是停不下，就慢慢的忘了吧，因为回不去啊，这闭上眼睛就拥有了一切的剩下。 听到这样的歌曲，可能在盛夏当中会给各位带来一丝丝的凉爽的感觉啊。好了，以后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可能在音乐节上自己的一些体会跟感觉。静瑜第一次去音乐节大概会是在什么时候？ 哇，我第一次去的可是大型活动，能想象吗？当时是刚来北京上学，然后你知道就是作为学生来讲肯定是哪里文艺扎哪里啊、嗯、然后有朋友就说草莓音乐节要不要去、嗯、然后真的是蹲守刷票，然后我是凭自己的努力抢到了一张票。 哦呦， 然后当时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草莓音乐节第一次转场到了通州运河森林公园去办， 2013年 转场、 对，差不多， 嗯， 差不多，差不多，对， 是， 所以那一回其实我们都在现场。 哦，你也在是吗？ 我也在，十一对吧？ 啊、哦，对，十一， 十一假期的时候， 十一假期的时候，嗯，没有回家，然后去到了通州运河森林公园，嗯、它还没有现在修的这么完善。说实话，大部分地方其实是土坡， 没错。 然后我们就感觉就在土坡上来回奔跑，因为舞台特别多，一会儿这边说啊谁要演了，一会儿那边谁要演了， 对。 然后大家又聚在一起搭着帐篷，然后躺在草地上， 啊、 过一会儿呢去你买点串，我买一杯冰饮，其实。说实话我已经不记得那次有谁唱了， 我 就只记得玩得挺开心的。 是因为第一次去音乐节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大就抱团去、 嗯、 去了以后就是一起 happy 就 OK 了、 嗯、 那会儿甚至在听音乐节的音乐的时候跟我们可能在电台里听到的或者自己平时听的也许有一些小小的割裂，因为在现场更多的是这些摇滚乐队、 嗯、 而且草莓最初的他们的阵容选择的时候就跟迷笛其实还是很像的，迷笛毕竟作为国内的第一个品牌，就现在他们一贯保持的风格就是原创的摇滚甚至非常燥的这些乐队出现，所以那会儿可能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会太多哈。然后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一进场那一次音乐节，最开始看到的一个舞台是应该是那些原创的还没有特别有名气的一些乐队， 对， 小舞台，然后在上面倒是出现过曾经高中同学的一个乐队，我还记得叫茶凉粉，但除了他们以外其他的人基本上就全都不记得了，而且这个乐队到现在也是更迭了多少次的什么主唱啊阵容之类的。我第一次去的音乐节就是在叫海淀公园那边办的迷笛音乐节、 嗯、 我先开始就是压根不知道音乐节是个什么东西，我就知道好现场会有很多的乐队演出，然后跟朋友去了以后人啊人山人海乌泱乌泱的全都挤在一个舞台前边，因为当时他可能迷笛那个就一个主舞台，然后印象深刻的就是后海大鲨鱼出来的时候、 哦、 所有的现场人就炸了，然后在那儿一起跟着跳，那会儿的我还心情彻底没有放开过，就是多远处看着大家就觉得说这帮人在干什么呀。 哎，但你刚刚说的那个我特别有同感，因为去到现场之后、 啊、 说实话有节目单嘛，你拿到手里之后它会有个表，比如说主舞台什么什么谁开始演几点到几点，然后旁边的一个什么新舞台或者草莓什么新兴舞台等等的、 嗯、 然后看完之后一遍下来我好像都不认识， 对， 但没有关系，就是大家尖叫我就跟着尖叫，大家喊我就跟着喊、 啊、 因为日常生活当中也没有一个让你可以这种就是放肆呐喊 如此释放，对 对，然后就不管是谁，但可能他们的歌我也没有听过，但不妨碍我可以跟着节奏动，反正大家都不认识我、 哎、 你看虽然我们出现在同一个场子里， 对， 但是时隔几年之后才复盘起了这个事情。 没错哈，这个现在的音乐节来说，其实在上面的所有的这些音乐风格在发生一些转变，然后在不同的这种音乐场景下呢、 嗯、 我们又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好比说马赛克， 最近我在看到他们的一次现场演出，类似音乐节的场景，是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在上海，然后办了一个特别小型的音乐节，然后他们也是根据这个音乐的风格不太燥的放到了一天，其中出现马赛克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是现场摇摆的最舒服的，就始终听起来有种 disco 舞厅的感觉哈。 以后联系 来在现场演出的时候，你经常能够看到在现场的造型，所有的舞美其实都是给你带来一种 disco 舞厅的感觉，就这种场景的切换在现场的时候也会给人一种很穿越的 哎， 如果对、 啊、 大家经常去这种音乐节的话，会感受到为什么乐队在音乐节这么的受欢迎，或者说一开始大家都是去奔着乐队去了，因为现场的感觉真是太不一样了。 是， 可能一首歌曲他们在现场 live 的版本和自己在综艺节目上或者自己出专辑当中完全是两个版本。 对， 甚至有的时候你都听不出来这是同一首歌。嗯、 我见过几个不一样的，就是这种版本的处理。一个是说像他们在现场的话，会因为面对的人更多，声线、主播的声音声量会更不一样，而且他们自己比如说平时在唱歌的时候是一个小的场子的时候，那些灯光会聚集在他们身上，灯光量不会很大，而在现场后面整个舞台从背景墙然后到周围的这些这个 LCD 的面板然后再到舞台的灯光全打出去以后，确实能给他带来更强的一种刺激，声量更大。然后我还见过说在现场自己歌改编到变成那种一个人的秀 One Man Show。 当时看英国的一个歌手叫 Jack Garrett，然后他就是自己一人唱歌的时候其实挺无聊的，抱把吉他然后唱得很深情，然后到现场彻底撒开撒欢做自己，一个人操控可能得有四五件乐器，然后中间会有独白，会有自己的音乐空白，但是比如说这个跪倒在地上拿鼓槌敲击地板，就他最后特别像是各种行为艺术 对在一起了， 加上音乐全部混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哈。所以在现场你会体会到不同的风格，在现场你也会见到说有一些歌手跟乐队他可能不太能够驾驭得住的那一面啊，都会能够看到这种方方面面的。最近的音乐节因为可能赶上了一个国内曾经有一段时间的这个 hiphop 热潮，在今年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衰落哈。但是始终很多音乐节新兴的音乐节出现的时候，在他们的阵容编排我们见到目前可能有一些固定的样态跟态势。首先他们在公布的时候海报第一排会出现不太常出现在音乐节现场的这些歌手，比如说什么薛之谦，比如说毛不易这一些，但是他们的人气是够的。然后再在第二排会出现一些嘻哈歌手，第三排才是传统意义上来说，大家如果从最一开始看音乐节的那些摇滚乐队，这一类型的音乐，然后往往在第二排的时候会出现的几个名字，最近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马思唯，然后什么 Johnny J，然后现在又赶上刚刚出了自己新的什么 Late Night Pack 的，就是艾弗杰尼。看了一下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在八月的中旬跟下旬全国的音乐节，目前我们看到一个简单的统计，艾弗杰尼可能会出现个3次到4次，当然也会有更多的一些行程出现，因为之前在来节目的时候也提到了说自己在安排着巡演当中哈。所以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艾弗杰尼一把小子当中的一首歌，相对来说比较舒缓，这首歌叫做《侯木屋》，实际上就 home 了哈，讲自己在家的那些故事，来感受一下。 每个人都一样，没有不同。You blame me, blame me, blame me， 怪我从来没有和你沟

还记得零度冻着冰河，指缝间停格，那瞳孔渲染红色，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缺口，人生的莫测，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空气稀薄包围着无声无惧的挽歌，我愿为你固执的守着，奋力去做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这颗放肆的心还继续活着，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缺口，痛并快乐着，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还继续活着，就算累心了孤注一掷脉搏都不要了，想吐血这些永恒， 乐团的钻石之心，未来一段时间各位也许会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当中听出一些端倪啊，关于这一首歌再多听几次，可能会从我们的一些片花的这些这个所谓的线索当中解锁出来一些内容、啊、 我们应该不算是暗示了，已经是很明示了。但他们昨天也在北京的月空间刚刚举办了自己这张新专辑钻石之心的首唱会，那么现场呢也是唱了六首新专辑的新歌，包括这首歌曲当中大家其实很明显的可以听到，就是菲儿之前很早期的就是让主唱一直用高音一层一层往上顶，然后把大家能够顶到一个很嗨的点上、 哎、 昨天其实现场连唱六首已经非常可以体现出这个新主唱的演唱功力了。虽然说现在还有很多的讨论，觉得啊，还是觉得之前张文婷更好，没有办法接受新的乐队，但是呢我觉得所有的音乐作品都还是要用作品去说话，我们摒弃掉你之前不管是记忆也好，青春也好，还是对他的一些刻板的印象也好，单纯的觉得这首歌唱的怎么样，有没有打动你呢，这是最重要的。 在现场菲儿乐团是应该会很好听，而且他们作为一个乐队来说、配备还算是很齐整的，他们如果是整体合体出现的话，不管主唱是谁，只要声音上来说能够够到张文婷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都会是非常饱满，所以其实也挺期待他们会出现在一些音乐节的现场。我曾经倒是看过张文婷自己一个人唱歌的时候，后边没有任何的乐队，但唱的全都是老歌，然后只是以伴奏来说，那一个现场会显得极其的单薄， 有点寡， 你就觉得他是在唱 KTV 啊。 有点寡淡。 对对对，没错哈。所以这边其实我们也在音乐节见过很多乐队，他们在录音室专辑里面的时候也许听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吸引人，或者说 OK 很好听，但是可能无法体验在他们现场的那种气质跟吸引力。我曾去到一个国外音乐节的时候，有一个新的乐团也是在他们那种新团舞台上，叫 Blossoms， 上的一个乐队，他们的歌曲在录音室专辑其实已经很棒很嗨了，但你始终觉得他们是一个还不太成熟相对稚嫩的摇滚乐队，可能在夏天的时候能够稍微吸一波粉丝，然后真正在现场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台风在现场演唱的功底其实已经很扎实了，感觉经验丰富，是特别吸引人的一次。所以他们最近可能不太火了，但我们要把他们的老歌再翻出来再感受一下。你可以先脑海当中描绘一下，如果他们出现在现场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们一首过去经典歌曲叫做 Charlemagne from Blossom。现场绝对是非常炸的一支小乐团啊，而且从他们的音乐风格当中能够非常的明显的听出那些英伦气质，然后所有的演唱唱腔甚至他们的口音的时候，如果是在一个英伦那样的一个天气赶上夏天梅雨，然后脚底下踩着泥，会是很沉浸的一种体验。在音乐节现场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挺苦的，因为人多，然后再加上它的环境有些时候不会太讲究，所以就挺累挺吃苦， 还有看天气的情况。 你有没有遇到过， 哎呀，我曾经 遭罪的 出差去到了一次沙漠的音乐节当时就去年的话应该大家前年了，已经大家还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当时是戈壁天堂，其实想要做一个中国的火人节，就火人节在美国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就是把大家拉到沙漠当中去极限生存，有很多的艺术家会把自己的一些大型装置作品然后拉到沙漠当中，你可能在美术馆当中看他们是一个样子，然后到沙漠当中配合着那种蓝天然后荒漠戈壁，你会有一种苍凉感油然而生，同时呢在那样的一个戈壁沙漠当中建起一个音乐节，感受也会更加不一样一些。当时去现场虽然是工作，但是也没少了玩啊。每次只要晚上音乐节的这个灯光一响起，音乐一拉开，我就赶快去冲到前排去，因为相应的来讲环境比大型音乐节来讲人还是少了很多，所以冲前排容易一些，再加上大家彼此又都不认识，然后你可能举着一瓶啤酒然后冲到前面跟着他们比较熟悉的歌就可以一起嗨。 对， 再加上我觉得乐队其实它也是一个需要互动或者说看大家反应给出回馈的， 是哎，这个很多时候在现场如果没有人的反馈的话，那场演出你都觉得所有人都不在状态。 对， 我曾经遇到过一次在草莓音乐节，然后当时是叫香河那一次，最后一天晚上其实压轴会是一个超大牌请来的 Disclosure， 就是英国那边电子在现场更需要人来嗨，因为其实没有人唱，你跟底下没法互动，你就需要说看着自己的节奏，在底下的人会给你怎么样的一个反馈的时候，那天啪下暴雨，前台可能也就100来人吧，整个人然后都举着伞在那瑟瑟发抖的，蹦也蹦不起来。你就看台上 DJ， 按说都应该挥着手特别嗨，没有，台上 DJ 跟上宁宁台子啊，大概就 OK 就好了， 熬个姿势， 好可怕。 哎，但那天现场，因为虽然我们人少，但是大家就非常会搞氛围。然后现场前面应该是有人拿起了那种就是简易火焰，因为在沙漠上面也比较安全，大家就开始就是贪吃蛇接龙，慢慢全场的人就卷成了一个。我记得当时非常清楚，应该是面孔，再加上也唱的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所以吉他手就现场 solo 把副歌弹了2遍。 哎呀， 因为我可能比较清楚那个歌的节奏，我说哎怎么又来一遍，然后呢现场因为他们配合也很默契了，然后主唱就立马回头看了眼说哦我知道，就再来一遍，因为要配合大家这种比较嗨的氛围。 太棒了，对，所以这个很多时候音乐节的一个互动，在享受的过程当中，不光是台下的人，台上的人其实也是很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哈。所以有机会我觉得应该就像这些乐队他们在现场的即兴，因为过去的一些演出经验，或者说在音乐创作过程当中，他们的即兴部分是很多的，相互配合的默契其实这么多年已经考验过来了。往往是一些自己是录音室专辑歌手，在现场很多就是配合着自己的一些伴奏在进行演唱的时候，那他们的歌在现场会不会有这种互动，我觉得可能这两年会发生一些转变啊，到时候我们也去 是 看一看哈。 那你提到即兴，我觉得最即兴的一个乐队应该就是五条人了吧，就上场之前突然想说哎我是唱道山呢还是唱之前准备好的一首歌呢，甚至把自己的跟拍 PD 气哭对，太随意了， 你想想这可是3次直接被淘汰的， 捞五条人已经冲上了热搜， 对， 所以我今天特别准备的五条人的这首歌就是 Live 版本， 来 听 一 听问题出现再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我的朋友要结婚了，我打算拿王冠追他，因为过了那天他叫做孩子的爸爸。再告诉大家我的朋友去澳洲了，还有天晚上9点他离开心爱的女友，说一年后再见。所有年轻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所有年轻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 就是其实现场到最后的时候，很多乐器它会给你发出来不一样的一些声音。原来是以鼓跟吉他为主，然后现在我们听到了一个疯狂的手风琴。 包括就是他们很有标志性的这个口音，以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说的时候，哦，告诉大家，正常唱告诉大家， 对， 然后他就告诉大家，拉起来以后，嗯， 这是什么调调， 就很邪性， 很邪性，很戏腔。对，第一次听他们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因为里边就听的基本上都是鸟语嘛，来自于广东的地方方言，他们自己也说，好，我用鸟语来唱这个叫县城的故事，整个你就觉得好像在县城的某一个街头看到了几个就挺放荡不羁的小青年，然后再唱自己的生活的感觉。慢慢在舞台上，他们当然为了要迎合大众一些，现在我们听到的更多是一些普通话的版本，但始终保持自己那一个怪怪的腔调，也是挺有趣的。就这些可能自己平时在听，咱放在车上听，这些收听场景的时候并不会太过吸引人，而到现场的时候，真正跟着他们这种风格去放开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被感染到。好比说，就像看二手玫瑰那一种感觉，你会看到所有的人突然在现场集体变装。我真的那一次就是也是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想到他们的时候，因为天热，好多人穿着外套，你看不出来太多其他的花色，都是什么防晒服。然后到二手玫瑰一上场的时候，开门接客，咔一出来，所有人把外套一脱，你就是集体一水的那种东北大花， 真的吗？ 红的绿的，现场满眼都是， 就是大家都提前准备好的， 提前准备好 的，然后呢也怕其他歌手上来自己有点过于炸眼，就先给他遮起来。 是的， 我的天哪， 就是还是挺邪性的哈。就有些时候真的是一景，台上也是有人为艺术，台下也有一些人为艺术。 对，因为你可以现场看得到他，所以就是你可以传递除了音乐以外更多的东西，比如说你的个人特色，你的一些意见的表达，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人格魅力了。 对， 就是刚刚提到说，哎，这种县城的艺术，所以当就是五条人出来之后，自己也调侃说我是郭富县城。 郭富县城。 对，你们听过这个梗吗？ 没有。 对，就是说大家可以叫我郭富县城。 对，然后这边其实在最近的音乐节我们再去看的时候，他的阵容里面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流量歌手。流量歌手并不一定代表着一些贬义，因为现在收听的平台，然后包括音乐产出的方式可能会跟以往不太一样。短视频平台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个音乐的这个孵化的计划，然后当中有专门在短视频平台上火起来的这些音乐让大家更加耳熟能详，当然会请到这些人在现场给大家带来平时生活当中一直在穿插在可能我们碎片时间的一些回忆跟感受，甚至有的音乐节就是专门把这些歌手凝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相信在未来一段现场，大家一定也会听到一些平时就被刷到的这些熟悉的声音。好比说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太一的 Lotra。 从两点到四点一直心跳，来我说给你听，我脑海里的记载图案怎样的华丽，我见过更蓝的蓝，更宽的宽，更孤独孤单，也见过人呼喊，可来心酸，像魔到云端。我见过更难的难，更短的晚，更脏的最惨。不是说好一人一半。我在这悲伤的世界，有人一定没很力改变。曲终人心没飞，我即便安慰，明明没心没气。颜色多少遍也愿意重蹈覆辙，把雨下的赤裸，树叶都染成了正义，太阳都学会恩怨，海报又卖了几寸金，也算出几个计价机，但你有没手指来恩难道想用鼻子戳戳看，怎么办他又烦，我猜长无尽导演，这种身份孤悬又更加可怜，明明没戏没戏的，而跟我去更高的山，更远的更宽的， 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各位都会有印象，但是他已经过了他在短视频平台的一个峰值了哈。我现在也不知道他的歌词，我以为他就是一个中间就暖暖暖暖暖的时候，对，没有歌词，后来一看居然一直在唱暖暖暖啊，可能也是在为夏天来做好一个预热跟准备哈。 哎，嗯，最早发现太一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感谢歌手，虽然这档节目现在没有了，但是他确实挖掘并且捧火了很多的宝藏音乐人， 哎， 比如说李荣浩也就是从这个节目当中被大家所熟悉的。太一虽然当时一轮游了，但是这个歌手总算是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也被大家发现了。 嗯， 包括这几年其实很多人对华语乐坛颇有微词，说啊再也不会出现周杰伦、林俊杰、孙燕姿、蔡依林这样的就是一个歌手一张专辑然后统一所有人青春的这种现象级了。 是， 但是好处是真的是百花齐鸣， 没错。 而且我觉得歌手这个节目包括现在我其实都还一直蛮佩服洪涛导演的，因为比如说他会选择像摩登兄弟刘宇宁，对，有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这是歌手自降身价吗？什么？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的一个多元的选择。现在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多元化的歌唱的平台，不见得会有一首歌曲大家所有人都会唱，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部分，而喜欢不分高低，不存在你喜欢的音乐高级，他喜欢的音乐就很 low 这样的。 对， 嗯， 所有的音乐百花齐放的时候，其实也会出现更多的可能性。就原来像在跟一些就 live house 的老板再去聊的时候，其实大家日子都过得苦缩缩紧巴巴的， 蛮艰难。 可能因为所有的音乐它的出口都是有限的，除了主流的这些大流行然后大调的这些情歌之外，剩下的音乐它的市场太小了，不像现在因为触达的方式比较多了，然后相应的版权也完善，再有一些节目的这些追捧之后，让很多人他的生存状态好了，他的创作的根本他的表现的方式也会比原来更加的这个漂亮一些，所以也容易产生更多的一些门类。再最后就是大家互相听歌的时候，你有机会音乐人听到其他的一些音乐风格会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去，所以见到太多的歌手在尝试着不同的一些音乐的尝试跟跨界，整个音乐的可听性跟有趣性也会越来越多哈。所以其实还是蛮开心能够听到这些不同的音乐的生根发芽的。继续再带来一首在我的印象当中的这个在音乐节现场的英文歌，就是 The Chainsmokers。 看过他们烟鬼在现场的演出，最火的在看电音节的时候还是那些带着人声唱腔的这些音乐跟作品，而这一次基本上这首 Closer 在他们所有的歌曲当中榜单上拿到最好商业成绩的作品都会作为压轴的作品出现哈。Doing just fine before I met you. I drink too much and that's an issue, but I'm okay. Hey, you tell your friends it was nice to meet them, but I hope I never see them again.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and I broke down crying. 4 years, no calls. Now you're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So in the backseat of your Rover that I know you can't afford, bite that tattoo on your shoulder, pull the 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e mattress that you stole from your roommate back in Bou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The day I met you, I forget just why I left you. I was insane. Stay and play that Blink 182 song. I'll be beat to death in Tucson, okay.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and I broke down crying. 4 years, no call. Now I'm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I can't stop. No, I can't stop. So baby, pull me closer in the backseat of your Rover that I know you can't afford. Bite that tattoo on your shoulder. Pull the 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e mattress that you stole from your roommate back in Bou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on your shoulder, pull the 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at mattress that you stole from your roommate back in Bou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We ain't.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oday's best music. You are so bad without a sense. Just damn, love me okay.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我开始怀念那个盛夏，我开始怀念那个盛夏，我开始怀念那个盛夏。 去学会了吉他，还记得我们手写成绩都特别的差，但这些都会搞定，你就请放心吧。我开始学习难题解答，在你面前显得伟大，如果不是你，我可能连个大学都考不上吧。你要许下共度的话，你和我都相信了吧，这大概就是长大后所说的喜欢和热爱吧。送过你实体却没有送过你花，想你吧。我开始怀念那个盛夏，虽然没能送给你花，就总能偷偷冻枕头给你拿出一块西瓜。我们写下温度吧，我们肯定是最佳，我带你逃课说浪漫一下，看看晚霞。 我开始怀念那个盛夏， 我开始怀念那个盛夏。 就把你送回宿舍，快乐没有什么能够超过空气中剩下你呼吸的温热。我伸出手从你的长发掠过，还记得我为你还和别人决斗过，这些话我可从来没同你讲过。那是我第一次分机送你个999的手机，就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你发给我的信息。你是我藏在心里的秘密，你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可你有太多太多太多的占有欲，我一切的一切你都会怀疑，明明我全都被你拥有，我们应该牵着手，但最后却松开我沉默的走。我已经开始学会了温柔，是会在遇见在某个街头。 怀念哪样的一个盛夏哈、啊？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最近少帅的新专辑当中，然后排在整张专辑比较靠后的。整张专辑都是突出来这些浓浓的夏日的风格跟气质，然后会听起来会让人觉得很舒爽啊。 嗯， 今天空中音乐节，我们进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我们还是继续选的这些歌手呢，在过去或者在未来一段时间都会出现在，或许在北京，或许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一些场合当中。少帅目前看到他的演出，因为也是今年年初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巡演，音乐节开始铺开的时候，会在未来的一个天漠音乐节，会带来自己现场的表演。然后这一次他们音乐节的舞台现场呢，感觉到其实风格设置还是这个分门别类挺明显的，有嘻哈一点，然后有摇滚一点的，然后少帅会出现在比较民谣的那一挂的风格当中，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在过去去到的这些音乐节，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第一次去的大概是那些 草莓 队，然后我去的迷笛，然后也去到那些现场特别苦的、 特殊的 这些 去沙漠受苦， 对这些音乐节现场。然后其实这边在音乐节还有一些其他可能去多了以后不同的感受跟经验吧。大家在去音乐节的时候，现在因为品牌太多了，也有一些可能提示要注意的，可能自己要准备在现场不会受罪，也会提前先看一看靠不靠谱的。先说点不靠谱的事儿吧。最近其实看到过有一个音乐节，它阵容很棒，但是到现场是没有提供水的。 哦，就是 夏天去了会渴死， 就现场是没有办法直接去买，如果你自己不带的话就是会很痛苦，是吧？ 对对对，进音乐节现场它有一些要求，有些地方是不能带水，有些它可能允许你自己带一个水壶，带水壶的它往往现场会给你免费的那些供应水，这就特别好。或者哪怕它没有免费的，它也允许你在现场有那种类似于小的购物卡手环，你可以选择就在那儿扫一下，就跟好多小区楼下的打水机一样，自己拿水壶打一点水。然后那个音乐节现场它没有配备这些水，全是饮料跟酒，晒了几个小时，然后现场只告诉你只有大甜水还有酒的时候，然后而且每一个可能卖个50块，哦，这个所有人都是崩溃的。那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是没有办法，只能离场。然后所以在现场甚至当时还上了从微博到抖音的热搜，在河南的一个音乐节，当时还是挺恐怖的。所以现场会出现到各种各位意想不到的这些情况，你要相信在音乐节去了以后，它都是对你一种小小的生存的考验。我们也不能把它全部都寄希望于主办方把我们可能伺候得比较舒服，所以各位可能提前需要

刚才我们提到的说要注意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事情，其实是让自己在那边可以过得更舒服一些。 是，但我觉得像水啊、食物啊、天气啊这种的，比起我喜欢的歌手来讲，我都可以接受。 嗯， 但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现场的幻灭。比如说这个歌单当中，或者说现场他们给出的节目单当中，这个歌手，比如说我从8点钟到8点30分都是王威来给我演唱， 嗯， 那我可能就是冲着你来的。到了现场之后，他唱了一首歌就走了，我就会非常生气。 哦。 对， 我碰到过，而且现场他不给你完整唱一首歌 啊，是 他给你唱串烧，你知道吗？ 对，我遇见最夸张的是他写了这个人来，然后呢，这个歌手确实也来了，但他可能跟主办方没有沟通好，比如说他就是说我就是出现一下，我今天没有准备好要唱歌，他出现跟大家聊了3分钟的天，他走了，他没有唱。我当时真的就是嘴巴张的就你现在怎么的，我想说这真的可以吗？还有就是我接受不了，比如说已经写好了半个小时都是你的时段，有一位歌手我就不提是谁了，我之前非常的喜欢他，在节目当中经常播他的歌曲，毫不掩饰的跟听众表达我的喜欢之情。然后在现场我真的那是第一次见到他，他大概半个小时就唱了3首歌，其他的20分钟全部用来跟大家聊天。就你如果聊得有意思我也就接受了，但差不多都是一个意思，比如说一定要坚持自己，一定要努力相信自己，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一定要相信自己。讲20分钟，中途一阵，哇，我手头就是如果有瓶子，我可能是以前在学校养成的不好的习惯啊，当然我还是没有丢上去，但是我可能就是在现场跟自己的期望值降低，就是比起来其他的一些部分，可能在现场音乐节大家就要接受，可能是物质上的，也可能是你自己心理预期上的这个落差，它可能没有那么的完美，但是依然不影响下一次音乐节的时候我还会去抢票。 哎，对，没错，我之前碰到过一个音乐节，在美国那边，然后他们那种音乐节是比如说出现歌手突然不出现，有人可能冲他买票，他连票都不带退的，然后当时其实特别期待的就是 Sam Smith、Sam Smith， 然后在所有的阵容当中其实也是比较靠后，算压轴了。到现场的时候等了半天，轮到他了没人上来，然后这个时候主持人再上来说，好，他因为可能各方面的原因吧，然后目前人事已经过不来了。你就看整个的现场从原来一个体育馆，坐满，然后差不多一半的人就全都已经撤场了，然后到现场你会觉得无比无比的冷清的，然后就把最后的这一个，它叫音乐节了，更像是一个综合的音乐会，把它看完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些人会不会真的在外面就拉着横幅要退票哈。还碰到过那些我觉得就是不尊重歌曲，一个歌手来了以后，你可以说时间有限，或者说这个跟主办方之间大家商谈就是一首歌的时间，但是你可以把一首歌唱完，时间短一点没什么，找一首最热的歌，但是你不能给我唱串烧。没有，我真的受不了的就是上来以后，嘿，你们好吗？而且把流行的这种情歌，把它变成了我们平时见到的迪厅或者在那些掀着后备箱卖车混音 CD 碟那种动词， 美其名曰所谓的 remix 版本。 对，实际上就是低曲版。然后这种节奏把几首歌混在一起，我当时都快哭了哈。所以这种情况其实给人也会带来心情上的有点小小的失落哈。所以提前看好这整个的排班，然后如果他的时间相对比较少，我觉得提前心里也是做一个小小的小建设哈。继续要听到的这样的一位歌手陈梓彤，最近也是在大肆的宣传自己的新的一些作品哈。 是，这是一首新歌，最近我非常喜欢的 Anything You Want。 Come on， 靠在你密不透风的怀里，窗外的细雨也下得很轻，按不住胸口溢出的甜蜜，就算只握着看了像电影，就这样看着你，每个呼吸都很安心、就这样听着你，重复的话语都听不腻。 We drink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心动是决定。想去哪里逛逛，我心小鹿乱撞，还假装稀松平常，假装上你目光，想起耳根都发烫。就这样看着你，屏住呼吸 心跳加剧、oh yeah、就这样听着你甜蜜的话语都听不腻 We dream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心动是决定 anything you want baby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只要你说愿意 anything you want baby 时间变得太快 Baby boy 终白停下来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我们今天也在提这曾经是有一段时间自己保持的一个状态，晚上的时候可能跟朋友会一起聚一聚，然后会喝一点小酒，然后在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说真的需要一杯咖啡来提提神。那如果你置身在音乐节那样的一个现场的话，其实真的不太需要用这些咖啡因啊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提神，因为现场所有的这些声音它的音响会不断的给你带来一些冲击，让你保持一个活力哈。在音乐节的现场最近我才意识到说，因为可能也是年纪大了，你知道，就是你要一直站着去嗨可能嗨不动，所以在现场的时候你也见到了它有一些最近兴起的新的， 比如说去搭帐篷，或者说有人直接去带着一个就是野餐垫， 对， 直接躺那儿。 我见过特别夸张，原来野餐垫，我最近见的新的特别夸张的就是带着充气床垫去的， 这样躺着舒服是吗？ 对，然后服了，认认真真的。小时候如果看过什么电视购物那会儿推荐的充气床垫，就是那么一个。现场还有专门的背着气泵给人打气的这些服务人员，他可能也已经习惯了大家都会带这些东西过来，所以这并不夸张。如果你觉得这个音乐节现场你需要待很长时间，有太多的歌手都是你喜欢的，然后你想在那儿稍微舒适一些，可以带进去。我觉得很多音乐节现在好像对这个没有限制。 对，但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躺在哪里都没有躺在家里舒服 啊，那是。 所以我一般去的话，再加上轻装上阵嘛，我不会背着就是比如说像帐篷啊、充气床垫啊、这一类的，可能最多我会带一个野餐垫，就保证自己累了的话有个地儿稍微可以坐一下。 对， 但是我就觉得去到音乐节了，你不冲前排，你在等什么呢？哎，你是在音乐节会冲到前排去，还是说我站哪儿听都行？ 我曾经是认认真真冲到前排去，而且我还是认认真真在排队，你知道吗？这一场演出，我看了排班，这一场演出先等他撤。最后差不多倒数两首歌的时候，我在旁边先等着。好，看完演出，他们的粉丝撤远了，然后我再进到前面去。然后后来发现这其实在前边也挺 不管用， 也挺对，效果并不一定好。因为你看的整个的一个看舞台搭建了一个仰视的视角，其实你看不太清楚什么样的内容。而且他们在进行互动嗨的时候，如果前面的铁马离舞台特别近的话，他永远是在对你后面的人说话。 对， 这个其实就觉得自己的存在感瞬间减半啊。 哎，你真的是属于很规矩的那种，就是会认认真真在那边排队。我们都会卡好时间，比如说另一个舞台马上就要上自己喜欢的歌手了，那这个舞台可能我没有听完，我就先窜过去，再加上女生相对来讲方便一些，我闺蜜就会拉着我说：“哎，不好意思，借过一下，不好意思。”然后我们就会窜到最前面去， 特别合适。 还是觉得离得近一点会更有氛围感吧，更有现场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各位也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去音乐节还没有尝试过说离舞台这么近的一种震撼的体验，你可以试一试，就那种氛围还是很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音量够大啊。这个一会儿再来讲一讲，真正我冲到铁马内里面以后发生过的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一会儿再说。我们先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万妮达了，然后自己也是在前段时间发了新专辑，后面没有太多的演出，而目前看到也可能在今年下半年，目前也10月份到11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些舞台上出现她的身影。来，这首歌曲 For You。 I might be into you. I got some feelings for you. 你让我 魂出窍。 Boy, I got some feelings for you. Someone in doubt, someone in doubt, 不能只是君子而已。我掉进你的同色瞳孔里，哪怕全世界与我为敌。我已经沉沦，已经沉沦，但我只能藏在心里。有些话我不能说出去，我只有在心里 Do re mi。身体里燃烧，请把我留在你旁边。 Oh, I got some feelings for you. 你就像看得见的风，我不能得到，我的烦恼就像毒药。 现场我还真没我也是听过他一次的现场，没有选择如此柔和的音乐，也可能对于他大部分的曲谱来说，音乐还是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呢，梦幻哈。 嗯，我觉得 比较激烈一些。 对，对于就是聪明的歌手来讲的话，他会根据不同的环境去选择自己该唱什么样的歌曲。比如说像音乐节的话，还是会稍微照顾一下大众的口味，然后点几首自己比较、就是全场可以跟唱、比较调动气氛的，然后或者说节奏感强一些的。但是有一些歌手相对来讲自我一些，他就会说哦，我最近比较喜欢什么风格，我最近要推什么新歌，然后导致可能那半个小时唱下来之后，现场一片寂静， 对对， 就是大家也不知道他到底要来干什么， 干嘛呢？本来挺热的，一下就冷掉了哈。 对，本来就是想说跟你一起全场大合唱，然后也是很有知名度，结果来了之后就开始一段自我表达，但对于歌手来讲就也蛮难的，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是郭鹏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就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歌大家非常耳熟能详，但是对于 Celine Dion 来讲他已经唱吐了， 对， 就他去任何的场合大家都要求他唱这首歌曲。 是，我见过很多在现场的时候他进行这种调节，我很多时候也是根据他的表演方式的一个搭建有关系。Celine Dion 我是觉得他可能也就只能选这些歌，有一些歌手他可以调节，像我们之前说的乐队跟后边的鼓手跟乐团整个人一说，马上下一首什么样的节奏就出来了。 对， 但是像比如说我们提到毛不易，他不可能突然再跟后边说临时太快的去换到哪一首歌，而在这些说唱歌手的说唱歌手的时候他也好调节，因为每一个人他都会带着自己的 DJ 过去，认认真真的两台这个机械的碟机，然后就开始现场随时换碟换时间码来进行一个调整。其实他们的现场也有很多即兴的东西可以值得关注一下，会很好看哈。今天我们的算是空中音乐节，一会儿稍后回来以后继续跟各位来分享我们在音乐节的一些感受，包括在音乐节上会出现的一些歌曲，马上回来。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tell me how can we keep holding on, holding on tonight, cause we're scared to be lonely even when we know it's wrong, but somebody better for us all alone. Tell me how can we keep holding on, holding on tonight, cause we're scared to be lonely. Is it just our bodies? Are we both losing our minds? Is the only reason you're holding me tonight, cause we're scared to be lonely. Martin Garrix 跟 Dua Lipa 的合作 Scared to be Lonely、啊、这一首歌也是 Dua Lipa 在整个出道的过程当中应该是第一首大家熟知的歌。每一个歌手其实在初登音乐节舞台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出来他可能会有一些稚嫩。 Dua Lipa 第一次去在音乐节是 Coachella， 就美国那一个很有名的音乐节，在 Martin Garrix 的主场突然现身来唱，你能感受到说他整个人可能都在打着哆嗦，所有的声音都是不太稳定的、然后慢慢的经验积累丰富了以后，现在大大小小的场合都能够去驾驭。所以在这些音乐节现场，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可能一个新的乐队跟乐团在上场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也要稍微打一个折扣，他的演出会怎样哈。 但任何行业其实都是需要练习的，包括一个主持人新上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很多先试，然后包括你跟老的前辈先搭一搭，然后再慢慢尝试自己独立去上节目。 对， 但我觉得音乐节蛮好的一点是，比如说你在演唱会或者音乐节的时候你去的比较早一些，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暖场嘉宾，很多人都有，比如说现在就是很多人都比较熟悉831了，但最早的时候他们还给五月天当过开场。 哦， 对，他们就给五月天当时就唱暖场，所以当时很多人听说，哎，这不是小五月天，包括他们现在一直还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称号。 一个名号哈。 唱着唱着，后来你慢慢就发现，哦，这个台子你不怯他了，然后甚至你跟他磨合出一种特殊的气场了以后，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可以驾驭他，甚至我可以操控他，我可以玩他。 我第一次听到说，就去采访给人开场暖场的乐队是重塑雕像的权利。刚开始回来啊， 哎，他们唱完这个乐队还能唱吗？他们那么燥啊！ 哎，他们去给 Depeche Mode 进行在欧洲巡演的一个开场，因为他们也沉寂了一段时间，刚带着第一张专辑再回来，什么 Pigs in the River 那些歌曲的时候，然后他们因为也太久没有现场演出了，心里更没底了，所以更多的是来自于自己心里当时的一个小小的没有底气，然后到欧洲去的又是德国。在这样的一个阵地，他们的音乐后来就很冷风格，就是因为太多的就跟德国那边风格去走。在现场的时候，在一个大团前面，面对的是在极其受到同种类型音乐熏陶的人，所以他们不确定能否真正取悦现场的观众。这么多人眼睛看着他们的时候，第一场真的是吉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弹，合成器都不知道该怎么拧。然后演完第一场之后，然后他们就觉得说行吧，现场反应还不错，剩下的就抱着说我就随便演成什么样。因为有过第一次人紧张过后，他就会觉得好与不好，破罐破摔，就有种这种心态了。所以他们就继续就类似于就我们就撒开了做自己去演，演完最后以后回来发现说其实还是备受认可的，然后慢慢可能自己这些野心啊，然后包括他们的自信心就全部都回来了哈。 嗯， 所以我们在现场在看到任何的情况的时候，尤其是这些暖场嘉宾，也不要觉得惊讶，有可能他们是在自己内心建设破罐破摔当中啊。继续要听到的一支乐团就是旅行团乐队哈带来的一首歌《永远都会在》，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他们也会永远都会活跃在这样的音乐节的现场。 山河四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我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颂，白日梦。睡着了翻不动，像婴儿只会用哭泣来交流。从走路的坎坷，不安的挫折，无奈的失眠着， 谁都是这么长大，逃不了的。我总是跌倒在离家不远的路口，你们总是不知疲倦的守候。山过四海，心湖不敌不变，总是看不到头。世界不来，快乐而不烦忧。人生的路口，停留还是走，多感情不放手。世俗都不变剧情，把结局带走。不知道做多少数不清的春秋，总会有很多个你在身后。 营团的音乐却总能给人一种夏天很清爽的那种感觉，它虽然是就这样的一个摇滚，但是它绝对不会像是在什么战国舞台或者迷笛的那些什么什么这个其他的舞台上面会出现太过聒噪。这种音乐在听的时候，现场也不会见到太多的人，比起这样的手势啊， 对，但大家都会挥舞起双臂，可能会带着自己的手机打开闪光灯，氛围会非常好。因为其实台湾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乐队，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五月天、八三幺，包括旅行团，风格都很像，就可能有这种校园的感觉，然后旋律非常的好听，也很朗朗上口。大家可能听完一首在其他就是音乐节上面的歌曲，你下次再听到就会说我听过，但你可能没有办法哼出旋律。 是， 但是旅行团的歌就是旋律非常的有记忆性，到下一次你听到的时候，你会跟着一起唱。 嗯，提到台湾那边，我们就来听一个来自于台湾的乐团。 嗯，最近也超火的 告五人带来，因为也是上月下嘛，带来这首《爱人错过》。 错过，未来一段时间，其实我在看这些音乐节的排场的时候，告五人的出现的频次目前看还不是很高啊。毕竟之前其实也是在月下，他们上一届月下有过这样的一个人气了之后，我们见到有太多的这些演出，并不一定是集中在音乐节，而是在一些更小的场次。 嗯， 好比说 Mandarin。他们最近其实出现的我觉得要比告五人因为可能更方便一些，出现的场次更多，甚至见到说从这些综艺走出来的乐队他们开始玩一点花的了，比如说 Mandarin 之前看到他们在做一些实验性的现场，会跟一些奇奇怪怪的乐器，然后在一些很空灵的艺术馆的空间之内，然后进行一些合奏之类的。所以就他对于他们来说，现在可能音乐节并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重镇舞台，可能也会生发出来更多有趣的现场，这可能都是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再去体验音乐的时候，在转换场景的时候可以去抓住一起去体会跟体验的。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是空中音乐节，我们聊了一些可能比较大型的现场，还有一些有趣的小小的，可能会在我们不同的节目当中继续给各位来生发，再去分享，再去发挥一些哈。 嗯， 好，今天我们音乐节就先到这儿， 告一段落。今天真的是我们准备了非常多的歌曲， 是的， 节目时间的关系，带大家的空中音乐节只能体验到这里。那最后的一首歌曲，我一猜就是压轴它。 提到音乐节，提到音乐现场不放他们都觉得不对哈。 嗯， 所有的这些我们就按年份来算的话，这可能也是一杯陈酿。 痛仰乐队，再见杰克， 我们就先跟各位说再见了，然后明天继续还是静宇会过来， 是的， 对， 明天继续跟大家开 party。 明天跟各位再聊哈，拜拜。 一年年的下过苦城，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今天就像一封写好消息，等着贴上一枚新邮票。今年我心里没有平静，遗忘的只能剩下美好，过去就像脑海里翻腾的喧嚣，繁星在梦里闪耀。让欢乐也让欢乐也，不要让疑问留恋在心间。让欢乐也让欢乐也，不要让疑问留恋在心间。一年年的下过古城，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今天就像一封写好了信，等着贴上一枚新邮票。因为我心里没有平静，